唔係因為我對民主黨2010年衝咗入去呢一個嘅中聯辦裏面，而係我有唔同嘅分析。當然我事後我覺得我都係因為我啲傲氣，因為我唔夠計算，我應該贏咗位翻嚟之後先再講嘅。我應該係順住個勢去走，同埋唔應該俾個藉口人哋嘅。但係個問題就係、是，當我聽到呢個説話嘅時候，我就已經係即係即刻係醒嘅，即係醒覺啊，唔係話自己係聰明嗰種醒。一定是有嘢，背后一定是有嘢。而郑永健呢一个 case， 点解我听完头先个 jingle 之后，我觉得即系我讲嘅嘢啱咧，咪就系同一个版本咯。不过今次俾人爆出嚟啫嘛，周围叫你啲人去选，去追击民主党，追击泛民，用今次咧就醒啦，有新嘅招牌同埋旗帜啦。上次就话因为票债票长啫，今次就话俾你听。我哋系应该用本土嘅旗帜去打的，客观嘅效果好简单啫嘛。你区议会一冧嘅话，其实成个泛民嘅地区基础、社区基础已经系树倒猢狲散噶啦。 但系其实去到而家已经散散地噶啦， 啱啊。点解仲可以维持呢？因为你香港嘅民气依然喺度嘛，对香港人对嗰个一国两制嗰种不信任依然维持嘛。咁但系你问我，当年点解我咁嘅抉择咧？其中一个好重要、好重要嘅因素。在我决定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一个人敢跟我讲，开个价俾我，咁捻数，仆街，我不如做，唔使做生意啦，唔使打工啦，屌呢门生意几好稳啊，大佬真系， 但 系筹款啊， 但系当年你觉得嗰个价大概会几多咧？ 唔会少，十零廿万一个位，差唔多啦。如果寫文年当年我真系够狠够绝咧， 同郑允健开嗰啲咪 差不多。阿龙你都去选噶啦。Anthony， 你都去選㗎啦。 唔係講緊， 喂，僆仔，我俾五萬蚊，我俾五萬蚊你，你自己搞掂佢。屌我代咗十萬，如果開十五嘅話，而家佢講個假嘛，我唔知啊，我冇唔，因為我唔再 further 問啦。開廿萬又得。喂，你同佢講數嘅時候，我都識講啦。你一個位一年幾多錢啊？而家三萬蚊人工個月啦，區議會選區議會個位，十二個月就36萬啊，四年係幾多錢啊？是百几万啦、啊、我收你好少咋嘛，我帮你追击咗个人，跟住搞到嗰个位俾咗呢个建制派嘅时候，喂你都系摊派俾啲建制派嘅咋嘛，你确保佢当选何乐而不为啊，系咪先，喂郑永健呢一个 case 好明显就系睇得出老共成个策略同部署，由2010年开始准备2011年的选举的时候，上次讲票债票偿，今次就是讲用本土的旗帜去拆散你的票，因为建制那四成几或者五成的票其实是很稳的，已经只要你一分拆的力量的时候，根本你整个泛民是没有玩，不要说叫泛民了，因为现在人家不会认自己的泛民，叫本土派，就是说整个反对派的阵营，为什么当年我这么犹豫，对于这个民主党走入中联办这么怒气，大家都我依然跟司徒华甚至乎反撚晒面，咁就系我都唔肯行呢一步。喂，戆鸠嘅咩？边个系你嘅敌人？边个你嘅朋友啊？大哥，呢个系革命最基本嘅问题啊嘛！咁撚好死，俾埋钱你。喂，如果我当年够狠，我事后谂，如果我系一个贪钱嘅人，我应该咁谂。或者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的前途的呢，追击了什么怀疑，我都是派僆仔去而已，他输他事，关我撚事。 而且你追击了当年是配合返成个大气氛冇问题的又。 Exactly, 冇人知 道。你问我当年都是仇恨民主， 冇错。 过了民建联 冇错啦。喂你睇返啊，你睇返 我真心我承认㗎，呢个 顺风车收钱咗。 冇错啦。你睇返立场新闻，陶君衡讲过去，我其实我都唔忍记得呢，十几年前呢，最近咪系咁出我嘅，仆街表好似当我 大决战啊，同李永达。 同李永达啊，同张炳良啊，张文光嗰啲。喂，我点会对文章有感情嘅人呢？如果我真系想踩一脚，不过我嘅人呢，唯一一个弱点就系呢，我依然系会一摆个棋盘出嚟，我会分析，喂，边个最捻大我敌人先，仆街，系咪？即系我午夜梦回嗰时候问翻自己，喂，咁你对即系当年你八九年嘅参与，对嗰啲民主抗争嘅人死捻咗嘅人，咪好问公道？你搭呢个便车，系咪？